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您好，我是孟群。 今天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节目保持互动。 今天是7月13号，那么今天的这个白天啊，分散性雷阵雨过后呢，到了夜间还会有雨水出现啊，所以说提醒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山区呢也会有雷雨，请您提前防范。尤其最近呢，如果是这个有孩子放假在家，那么家人呢这个有时间带着孩子到山区玩的话呢，一定要改变一下出行的计划，因为会有一定的危险出现。 刚才您听到了这个特别的日子哈，7月13号， 是的， 您还记不记得呀？20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哈，所以今天是北京申奥成功2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回顾那个温暖的日子，也会连线本台记者姚刚、人民日报的记者汪大钊，和大家一起来回忆。 这都是资深的体育记者啊。另外，14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两火合一。7月17号在延安采集圣火。 我要上全运，北京市健身气功选拔赛也是2021年北京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大兴体育中心成功举办。我们将会请记者为您带来报道。 3天一寒加酷暑，中超最魔鬼赛程考验各队的阵容深度。 德约科维奇入围了 ATP 年终总决赛。 冬奥运会倒计时，为您介绍一下巴赫拜会冬奥组委主席，肯定奥运会准备工作。 中国驻日大使孔玄佑会见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 东京青海奥运村开放，代表团入村仪式被取消。 首次出征奥运会，中国女子橄榄球力争小组突围。 山县亮太领衔日本男子4×100米奥运接力阵容。 美国男篮热身赛又输了，83-91不敌澳大利亚，他们遭遇到了2连败。 今天的话题就是北京申奥成功20年，您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现在想想，20年一晃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着眼的是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啊。但是20年前的今天的话，如在眼前吧。 这20年当中，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哈、我也相信您，无论是20年代的人、30年代的人、40年代的人，成长和收获都非常的多啊，和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也欢迎您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2001年的7月13号，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钟，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当中揭晓。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之后，聚集在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的中国人眼睛湿润了，我们的中华世纪坛礼花绽放，欢声雷动。而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全国各地一片欢腾。 奥运来了。 And now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一个伟大的决定让整个北京沸腾。北京因此又一次载入中国的史册，世界的史册。 奥运火炬冠军传递起跑活动鸣枪发令。 奥林匹克之火终于在北京点燃，奥林匹克之梦即将在北京成真。北京人以科技的名义、人文的名义、绿色的名义，诠释着当代的奥林匹克精神。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 一晃眼啊，一眨眼哈，20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会儿您 那天晚上都在干些什么？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哎，那会儿我还小，刚才和我们的小导播啊交流了一下，我说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呀？ 嗯， 他说那时候他才3岁。 咱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呢，聊天室里边燕林就说了，说一转眼这时光飞逝，往事如烟，20年前的7月13号仿佛就在眼前。 是， 他说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么6个字儿，人们欢呼雀跃。 您没记错，真的是这样哈、啊。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整个北京城无人入眠。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的盛况。这个录音啊，是20年前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做的。 世纪坛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群众庆祝的场面异常的壮观。首都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进行庆祝，庆祝北京成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现在是晚上23点左右。北京的四环路到公主坟已经开始堵车，长安街车流堵塞了长达7公里左右。从复兴门开始前往天安门广场的道路车满为患，只对行人进行开放。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几家快餐店看来是通宵营业。在拥挤的天安门广场，本台记者进行采访。 现在我最大心情就是兴奋，北京能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希望。 当时宣布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就是一种哎呀说不出来的喜悦，真的，大家就相拥在一起，只能用这种动作来表达我们的欢喜之情了。 各位听众朋友，从人们的表情上看到，他们显然是不愿意尽早入睡，更愿意更多的享受一下这难得的美好的夜晚。今天晚上每一位北京市民，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自豪和开放。今天世界选择了北京，今天世界仰慕北京。我们相信2008年奥运会将是奥运会历史上最为出色的一届奥运会。 我想这段录音啊，一定会勾起很多人的美好回忆， 振奋人心。 很多人那个时候真是睡不着觉呀。 哎呀，那天晚上呢，确实是一个激情的夜晚啊。那说到20年前的今天呢，荣成斋说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年太快了，感慨国家的强大。 嗯，回想当年这一幕幕的感动，就像在眼前似的。 家里人还提到那天晚上的长安街欢庆。 嗯，当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姚刚啊，就在莫斯科的现场。我们请他来和您一起回忆当时的激情时刻。来，请进姚刚。你好，姚刚。 哎，你好，小丽。 嗯，给大家， 姚老师好。 给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时您在莫斯科时的心情哈。 啊，那个今天呢，7月13号哈，确确实实像你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2001年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20年前呢，那一年跟体育有关系的应该是3件大事儿，一个呢是九运会，还有2002年的那个世界杯，中国男足呢冲进世界杯。最最重要的呢，当然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的第112次的这个全会，要投票选举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有幸呢，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亲临这个现场，见证了这么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时刻吧。那么现在想起来的话呢，我们国人，我们北京人呢，真正感受奥林匹克运动和精神的话呢，也就是从2001年开始。那么在随后的7、8年当中，大家，感同身受吧，就是能够看到北京的这些变化和奥运相关的，然后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这个奥运会。那么就是说的，要是回顾当时的情况的话呢，我想每个听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今天想起来的话呢仍然非常的激动。那么在现场啊，回忆起来的话呢，有这么几个细节吧，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个呢是，当时咱们的那个采访设备啊，还是比较简单、比较简陋，就是用这个 MDD 啊，这种小跟香烟差不多、香烟盒差不多大小的这么一个采访机进行采访。然后呢，就是一部手机， 所以呢，就是说的当时的很多珍贵的这个资料什么的，虽然后来大家做节目的时候用了，但现在想起来，如今的话，这种新媒体的这种手段呢，如果要是在当时能够用的话，那是更加丰富，这是一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采访，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会议啊，和重大的体育赛事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很多是体育之外的元素吧。所以呢，从到莫斯科，准备各个方面的案头工作呢，也比较复杂繁杂。我就记得呢，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啊，能够采访到了两位北京籍的运动员，一个是郎平，一个是杨凌，在第一时间呢采访到他们。杨凌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是射击运动员，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10米移动的气步枪的冠军，2000年奥运会呢，他又蝉联这个冠军，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个项目呢，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他是北京籍的运动员。还有一位呢是郎平，大家就不用多说了，中国女排的这个旗帜性的人物。提前呢有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思路，那么在现场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混乱，但是目标呢比较明确吧。采访这个采访区呢也比较混乱。当时呢这个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管理也比较严格，就推着这个郎平往前走。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的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请您呢第一时间给北京的听众讲几句话。这个时候呢郎平就非常的配合，然后跟工作人员呢用英语说你就给我1分钟时间，我再接受采访。所以呢当时的场面现在想起来呢还是历历在目吧，跟大家一样分享这种激动和喜悦。当天的采访也就采取这个手机连线的方式，咱们电台呢也搞了大型直播啊，红利和王威老师在直播间。如果说要是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讲，从2008年的奥运会一直到现在，特别是啊2015年北京又成功的申办了冬奥会，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这个呢这种变化给咱们的这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反应。大家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有关奥运会有关五环的元素，比如说像那个奥林匹克中心的五环塔，大家有机会比如说去一些这个公园啊什么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正在这个以全新的这种形式啊，不管是三亿人上冰雪啊，还是说的跑马拉松啊，各个方面吧都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有一个2008年奥运会非常成功和无与伦比的基础，那么在明年的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大家呢齐心协力也一定能够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好，谢谢您的分享，也希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啊，再次看到我们北京为世界奉献这一次精彩的盛会哈。谢谢您，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姚老师。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当时真的是堪称完美，精彩的开闭幕式表演和优异的比赛成绩彰显了我们中国的综合实力。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世界通过北京奥运会了解到了中国，而中国通过北京奥运会也展示了形象。 转眼呢，北京少成功20周年了啊！20年当中呢，奥运会的到来也给咱们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啊。这些影响的话，有一些呢可能是可以看到的，有一些呢可能是润物细无声，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话题一样哈，这20年当中，您肯定也有很多的成长和收获哈。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转眼20年过去了，奥运会的到来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马上连线人民日报的记者汪大钊，来请他给大家做点评。你好汪大钊。 主持人你好。 您好，王老师。 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北京申奥成功二十年了。那在这二十年当中，那您从一个资深的哈人民日报的记者的角度，您感受到的奥运会的到来给我们中国都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我觉得是通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其实这件事情啊，在二十年前申办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因为当时申办的时候，这个申办城市呢，主要是向国际奥会展示我们为举办奥运会已经准备好的一些硬件和承诺，将来要是我们申办成功了，我们还能够做的哪些事情，一张蓝图，这些都是围绕着奥运会本身，而且是以硬件为主。同时，当时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考察小组在审查的时候呢，也并没有在意说，如果北京申办成功，未来多少年之内会如何改变人民的这个生活状况，这也不是他考察的重点和这个最后投票来选择东道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那个时候真是大家没有太多的考虑。在申办成功的一刹那呢，大家欢呼庆祝，也是要准备到2008年，我们一定要拿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平台，把大家全世界的奥林匹克的朋友们都请来。真是没有太考虑到自己的生活由此将发生什么改变。但是一旦我们申办成功了，我们就要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且要在实践当中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用我们生活当中真切的感受。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个的话，大概也就没有后来我们要申办冬奥会的问题了。 是，那双奥将会来到这个城市哈，您觉得在双奥成功举办之后，我们北京将会向哪个方向来迈进呢？ 我觉得就是过去呢，我们对奥林匹克的这个认识嘛，就觉得它是一项比赛，一个竞技。实际上后来呢，更多的感受到，它是一个文化教育活动，这个才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有没有那一两块金牌的问题。这件事情其实从国际奥委会来讲，前几年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决议，叫做2020议程。它这个里边更多的也还是在讨论奥运会本身的改革，没有怎么把这个通过奥运会来改变全球这个大家的生活状况。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真是又领先了一步，既然想到了我们就做一做，虽然现在呢还有很多方面觉得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希望能够通过明年的冬奥会再有力的推一把。那么没有关系，我们总是一步一步的再往前走。世界上呢，能够这样认识到问题，而且真正做一些事情的东道主其实并不多。 好，谢谢您的点评和分享，再见。当然了，北京奥运会之后啊，我们申办成功之后又成功的举办了，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迈得更加的坚定了。 很快呢，我们会迎来北京冬奥会啊，这也是转眼一瞬间的事情。相信呢，在雪花再次飘起的时候啊，北京中国将会再次向世界奉献一次精彩的冰雪赛事，必将是全人类团结激情和温暖的盛会。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是北京申奥成功20周年的日子，在这20周年当中，您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 背影着双落雪大摩擦是向前中国，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 看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当中，司马光砸缸老朋友来了啊，说20年也是弹指一挥间，就每年的今天都会想起萨马兰奇老人念出北京的那一瞬间。 对，这是一个我们体育迷常常惦记的日子哈。 对，用应该说相对来说还算标准的普通话念出了北京的两个字， 但是太清楚了我们听得真真的哈。其实北京体育广播在这20多年的时间 间当中也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哈、 嗯、 和大家一起享受了这20年当中我们中国体育取得的伟大的成就，我们是见证者，您是参与者，家里人和我们一起看着中国体育迈向了一个又一个的巅峰哈、 啊、真的是见证啊，我们见证在国内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见证国内体育的发展，见证我们的中国健儿呢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的体育赛场当中争金夺银，争金夺银拿到好成绩，创造纪录的每一个历史与瞬间， 嗯，真是哈、啊、现在想起来好幸福啊，觉得 哎呀真是干一行，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干一行爱一行，我确实是这样，那干上之后的话呢，应该在2003年的3月份来到体育广播之后，一晃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体育赛事的历练的话，真的已经喜爱上了这份工作，这种节奏，喜爱上了每4年1次的大赛。 还真是哈、啊，我比老孟来的稍微早一点， 是， 我是 是我前辈， 哎，00年来的，也正好赶上了咱们深冬奥成功，深奥成功和深冬奥成功两项哈、啊，这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哎，我想想20年前那会儿，我记得我那天下了夜班，我下夜班就很晚了，已经10点多了、 嗯、 结果那天呢就被好朋友拉到家里去看这个当时的转播哈、啊，激动的不行，我好朋友的家人就开车上街，和刚才大家录音里听到的那些人一样哈、啊，在街上狂欢。我非常克制，我说嗯，我明天还要上早班。 那时候呢，已经是小丽已经是在体育广播的，已经是参与到了工作当中啊。 啊，那 个 时候叫生活广播。 生活广播。 对， 其实那个时候呢，刚才美少女还说呢，说啊，20年前的话，孟群你这还在天津吗？还真不是，我是2000年到的广播学院来读书的， 嗯， 当时读的是播音的专续本， 嗯， 因为学历低，学识差，所以说一定要来进行深造啊。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获取学历的过程。那么2001年的时候，那天晚上，我跟同学一起脸贴小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在那逛呢， 有你，有你。 你看我这个脸上现在右边还红一块， 就是那会儿留下的美好记忆，是吧？8216说：“哎呀，想想真是有点遥远了哈。这些年咱们北京的变化真是挺大的哈。”荣成斋说：“萨老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感情哈，非常深，我挺怀念他的。”好了，那么我们北京申奥成功20周年，也欢迎您在这一天啊，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感慨。其实很快哈、啊，东京奥运会就要到来了，我们将会迎来一个非常精彩的东京奥运的报道周期，也希望大家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关注中国健儿的表现。那同时呢，第14届全国运动会准备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昨天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第一块金牌都产生了哈，是来自于青少年的跳水项目。那昨天呢，14运会和残特奥运会不应该叫残特奥会的火炬传递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在西安进行了、嗯、这一届的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呢将会首次采用的是两火合一的，就是两个火种合在一起的传递方式来进行。圣火采集仪式7月17号在延安市宝塔山星火广场来进行，随后呢在8月16号到9月12号在陕西省内要进行一个28天14站的火炬传递活动。首站的点火起跑仪式呢是8月16号在西安市的南门广场，9月15号圣火进入到西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来点燃14运会的火炬塔，10月22号再进入到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来点燃残特奥会的火炬塔。 那这次火炬传递活动的主题是不忘初心，传递梦想，口号是共襄盛世，同筑梦想，盛世盛会，同心同行，盛世全运，天下长安。那这次火炬传递呢，一共选拔了1000名火炬手，从陕西省各行业当中选拔出来。 嗯，那这次的火炬传递的起跑呢，一共是有36天。开幕式呢是9月15号就要进行了，闭幕式呢，全运会的闭幕式哈，9月27号。那目前我们算算，从昨天开始呢，是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65天，今天就剩64天了。这一天天哈，全运会也是越来越近了。那说到全运会，今天我要上全运，北京市健身气功选拔赛，也是2021年的北京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大兴体育中心成功举办。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七月十三号上午，来自北京市街道、社区、农村、乡镇、企事业单位的32支队伍，近300人参加了“我要上全运”北京市健身气功选拔赛暨2021年北京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来自丰台区的孟令翠第二次参加选拔赛，她说：“ 首届已经4年过去了，第二届参加这个更是比较开心了。我们和队友合起来打的成绩非常好，得到了全场的最高分9.20分，非常开心。” 自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推广健身气功项目以来，北京市稳步推进健身气功项目发展。目前共有710个健身气功站点，为健身气功项目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首次参加比赛的陈亚飞表示：“ 我是第一次参加北京市我要上全运会选拔赛，好多人说健身气功是老年人的项目，但同样也是我们年轻人的项目，我也需要继续加油。” 好，那么昨天呢，第20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第二赛段，西宁到互助12盘的比赛，经历一场爬坡大战之后，最终来自甘肃银行队的4号车手彭鑫以4小时13分24秒的成绩率先登顶，获得赛段的冠军，穿上了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衫，爬坡总积分第一的圆点衫和最佳青年车手的白衫。 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今天上午呢，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第5轮补赛以及第6到14轮比赛的对阵日程表已经正式公布了。按照安排呢，第5轮两场补赛是7月15号和16号进行，第6到14轮的比赛呢是7月18号到8月12号进行。这也意味着中超联赛9轮比赛将会在26天当中踢完，基本上就是3天一赛，这也是中超联赛历史当中最魔鬼的一个赛程。 这个赛季中超由之前的30轮比赛呢改到了22轮，12强赛前打完前14轮的比赛，然后呢15到22轮呢在12月1号到1月3号进行。那这也是中超历史当中的第一次跨年进行比赛。从第6轮比赛开始呢，7月18号进行广州赛区的4场比赛，7月19号进行苏州赛区的4场比赛。接下来呢，每支球队呢都有3天的休息时间，7月21号进行广州赛区的4场比赛，7月22号进行苏州赛区的4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每支球队呢也是每3天踢一场， 基本上3天一场比赛。 哎，这个 主要是天太热了，现在是炎热的夏季，7、8月份全年最难熬的这个季节哈，所以对各队的球员体能呢是非常大的考验。很明显哈，这样密集的赛程之下，就要考验球员的储备能力了，包括主力替补之间的差距是不是大哈？如果要是太大的话，那可能有一些球队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而对于那些主力替补差距比较大的球队来讲呢，在这样的赛制之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还有一些伤病的缘故也要考虑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赛区4场比赛都在1天当中踢完，那场地也得考虑一下，这草是不是都得踢秃了呀？啊，包括像下雨、下午场、晚场等等哈，夏季比赛确实是比较困难一点。再加上如果真是安排在下午比赛的话，太热了哈。 整体来说呢，中超一轮8场比赛呢是分2天打完，每队每轮比赛间歇期是2天啊，这对很多球队来说呢，确实都是太魔鬼了。 嗯， 就各支球队呢在争取好成绩同时呢，怎么样布置好轮换、合理分配，是每支球队的重中之重啊。目前我们也知道，在人员这方面的话呢，很多球队的外援都不能回来，所以说以现有球员为主吧。同时呢，在国内球员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个交流。那今天呢，有的朋友已经是提到了，刚才吴孟生也说了啊，江涛回来这事儿，跟大家聊聊呗。 我们也没看见他，怎么跟您聊？ 这是俱乐部官宣啊，国安俱乐部官宣江涛回归。 嗯， 啊，江涛呢，在2021赛季身披国安队29号球衣，继续为俱乐部效力啊。江涛大家非常熟悉，持续后卫嘛。 嗯，这也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对咱们的球队来讲是个补强哈。 对， 青年军也回来了，国脚也回来了，咱们将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阵容来应对新的赛季。好了，这是为大家准备的第一时段内容，第二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这一刻更亲近，北京人寿2021年亲人节亲情开幕，详情请关注北京人寿微信公众号。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北京冬奥会钢架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共产生男女项目的两枚金牌。比赛中，运动员助跑加速后跳跃到车上，头朝前俯卧滑行，经过四轮比拼，成绩相加排列名次。2022与我一起感受钢架雪车的惊险刺激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北京时间2004年8月25号凌晨3点，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预赛，一个21岁的中国小伙轻松晋级复赛，他叫刘翔。 13秒28，刘翔轻松晋级。 放开跑吗？你说这么放松跑13秒28行不行？今天跑太快。 雅典奥运会之前的2003年3月16号，他跑出7秒52，获得了英国伯明翰第九届国际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栏第三，不仅打破亚洲室内纪录，还是那次比赛唯一获得奖牌的亚洲选手。奥运会前的7月2号，在国际田联大奖赛罗马站上，他成绩13秒11，比美国名将阿兰·约翰逊慢1/1000秒的速度屈居亚军。刘翔觉得他不比阿兰·约翰逊慢，期待在雅典奥运会上和他一较高下。 顺利的起跑，刘翔，他现在和特拉梅尔几乎是同步过栏，栏间的技术非常好，领先了，过了最后一个栏，非常轻松。 可是阿兰·约翰逊复赛出局了。 我根本不在乎他，还有很多强手等着我。 13秒19，很轻松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 心态放松的刘翔半决赛跑出13秒19，顺利晋级决赛。此刻，很多中国人还对110米栏这个项目知之甚少。 没有什么包袱了，也没什么遗憾。对，因为我已经突破历史了，明天再接再厉，拼到一个是一个，玩命了。 北京时间2004年8月28号凌晨2点半，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刘翔在特拉梅尔等一众高手之间显得格外冷静。 特拉梅尔想跑， 即便有人抢跑，也没扰乱他的神思和节奏。眼前的十个栏架静静等待着新王征服和加冕。 刘翔是在第四道。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12秒91。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男运动员在奥运田径项目当中的首枚金牌。 太兴奋了！谁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八？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我觉得梦想终究会变成现实的，我相信。在我的运动生涯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奇迹。 刘翔兑现了他的诺言，之后他不仅以12秒88打破了世界纪录，并最终成为中国体育田径史上，也是亚洲田径史上第一个集奥运会、室内室外世锦赛、国际田联大奖赛总决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多项荣誉于一身的运动员。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 中国骄傲。 东京奥运倒计时， 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哈。 今天呢是7月13号，20年前的7月13号，您在干什么？ 哎，这个不是早上话题吗？我说的是这20年哈，您的成长和变化是什么？您有哪些收获？在这20年当中哈，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是可以的。马上东京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真是没两天了哈。 对， 在这也是提前剧透一下，我们将会从下个星期一开始，节目也有一些变化哈。应和东京奥运会的到来，所以从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的节目就要进入到奥运的报道周期当中了。 然在东京啊，那么今天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举行会谈，东京奥组委主席执行官武藤敏郎也出席了会谈。巴赫表示，全体工作人员为本届奥运会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准备。 而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昨天在会见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的时候，也表达了中方对东京奥运会的支持，同时希望东京奥组委确保中国奥运健儿顺利安全参赛。他表示，中方将派强大阵容体育代表团来参加本次盛会，也希望东京奥组委确保我们中国奥运健儿能够顺利安全地参加本次比赛。他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呢进展的也挺顺利的，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充分肯定。中方有信心举办一届简洁、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希望中日两国以相继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奥运和体育交流合作，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注入新动力，也为国际奥运事业做出贡献。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向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介绍了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筹备进展情况。他表示，东京奥组委将全力确保举办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为各国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安全参赛积极提供协助。日方重视同中方加强奥运合作，衷心期待东京奥运会顺利交棒北京冬奥会，两场奥运会都取得圆满成功，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发挥重要积极的作用。 那今天呢，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呢还有10天的时间。据共同社报道，运动员以及相关人士入住的东京晴海奥运村正式开放了，但是因为疫情呢，就没有按照惯例举行入村仪式。奥运村一共有21栋住宿楼，奥运期间将会有大约1.8万名运动员和官员入住，每户都有数个房间，最多可以入住8人。除了单日最多可供餐4.5万份的主食堂之外，还设有综合诊疗室、兴奋剂检测站以及训练室和餐厅等。 奥运会期间呢，将成为国内外媒体据点的主新闻中心，就是英文缩写的 MPC， 也在今天正式启用。靠近运动员比赛区域的摄影师必须每天要接受检测，其他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呢，也根据和运动员的接触程度，需要每四到七天接受一次检测。抵达日本之后14天禁止到比赛场馆采访观众或者进行街头采访。 来看看我们的各支队伍，中国橄榄球协会也公布了本次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单，女子橄榄球队包括刘潇倩、陈可怡等13位运动员。我们中国女子橄榄球在东京奥运会上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分在同一组，对于这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队伍来讲，目标就是小组出线。 中国女子橄榄球队呢，在2019年底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亚洲区资格赛上坐镇主场广州，决赛中33-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而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入场券。中国男子橄榄球队呢，在2019年进行的亚洲区资格赛半决赛中输给了韩国队，无缘直通东京。他们原本还有机会呢争夺奥运会门票，但出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没能参加今年的奥运会落选赛。 橄榄球比赛的赛程非常的密集，我们女子的这支队伍哈，7月29号上午将会首先对阵美国队，这一天的下午还要打一场比赛，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队。7月30号上午碰到的是东道主日本队。所以说对于咱们来讲，想要从小组出线，必须得战胜日本队哈，拿分才行。 最近的中国女子橄榄球队呢，一直在为奥运会冲刺备战，队伍进行了多场男陪女练的对抗赛、奥运模拟对抗赛等等，展现出非常良好的竞技状态。那么听一下中国女子橄榄球队队员高月莹和王婉玉的展望。 因为受过伤嘛，受过一次比较严重的伤，在韩国，腰骨折，然后离预选赛很近， 11月份是预选赛，我九月份受了伤，当时就很颓废，也想过放弃，也想过逃避。然后是中方教练组啊和像尤文他们都给我很多的帮助吧，还有队友，尤其是队友吧，我觉得这个团队给了我很多鼓励。在这个团队，当你不开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每天晚上7点到8点之间都会有一个，就是所有人都要到那个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临时会议室，所有人都到那边，你不管你是想去学习或者是去治疗或者去看一个小电影，但所有人都必须在这。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他们给我的恢复，精神恢复很多。我是从去年6月份才开始正式跟队，然后跟队之后就是一步步就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坚强，就到现在的全部跟队吧，还好。 团队我觉得这些攻防上面更加更有默契了，不像以前还要必须说要打什么打什么套路才，现在可能喊一下可能大家都知道，而自己自身的话体能有进步，力量有进步，接下来感觉力量还要再加一点会更好。东京奥运会上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舞台，也是最想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只希望能自己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那些东西能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就比较害怕，还是比较害怕自己会出现一些失误那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只要失误少就可以了。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自信，只要失误少就可以了，因为自身的实力是没问题的哈。 七人制橄榄球呢，最早是由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引入到奥运会当中的，在1920年安特卫普和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都是正式的比赛项目，然后就告别了，一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才重新被列入到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中。那在东京，七人橄榄球仍是正式比赛项目，那一共有男女各12支队伍参加，2块金牌，男子一支，女子一支。 另外昨天呢，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公布了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参赛名单，奥运冠军钟天使领衔，他将和鲍山菊搭档出战女子团体竞速赛，两人还将出战女子争先赛、女子凯琳赛。中国自行车队呢将分3批出征前往东京参赛，公路自行车组、山地自行车组、场地自行车组将分别于7月19号、7月21号和7月27号出发。 国家摔这个国际摔跤总会也公布了奥运会入围的最终名单，像我们中国代表团啊，一共有11位选手入围。那在7月11号上午呢，中国摔跤协会已经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召开了誓师大会。男子自由式摔跤的选手呢是57公斤级的刘明湖，86公斤级的是林祖沈，125公斤级的是邓志伟。男子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的是塞里克，87公斤级的是彭飞。 女子自由式摔跤呢，50公斤级的是孙亚楠，53公斤级的是庞倩玉，57公斤龙宁宁，62公斤级龙佳，68公斤级的周凤和76公斤级的周倩。 7月11号，中国香港游泳协会也发布了中国香港游泳队出征的名单。名单呢是由游泳名将何诗蓓来领衔。他呢曾经在2019年第二届国际游泳联赛打破过女子100米自由泳和女子200米自由泳的短池亚洲纪录，唯一的男选手也被称作是宁泽涛的接班人的何真桃，在上个月的长池游泳计时赛当中，21秒97的成绩突破了奥运 A 标，这样呢他也成为了中国香港游泳历史当中首次能够达到50米自由泳奥运 A 标的选手。 昨天的日本田径协会正式公布了入围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阵容的8位选手的名单，由日本男子100米纪录保持者山县亮太领衔出战，桐生祥秀、小池佑贵、多田修平等短跑好手入选名单。具体名单呢，包括29岁的山田亮太、25岁的桐生祥秀、26岁的小池佑贵、25岁的多田秀平，还有22岁的布鲁诺、29岁的范冢祥汉、24岁的山下润和28岁的桃田大辉。 18岁的柳田大辉，其实你看，从这个年龄上来讲，我觉得他们搭配的还挺好的。 哎，一老带新啊。 对，既有像山县亮太这样的世界名将，非常有比赛经验，而且他29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竞技年龄，同时还有18岁的小将，有点羡慕他们。 没错，这个后继有人，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应该说老将啊，也就是29岁的山县亮太的话呢，还是 水平很高，纪录保持者。 嗯，当然我们中国的四乘一百米男子接力队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哈，跟日本选手一较高下。应该说在赛场当中两支队伍都应该是亮点频频哈，请大家关注啊。韩国这边文化体育观光部长黄熙日前也表示说，韩国的运动员啊也正在积极的备战，并且呢已经拿到了不少奥运会的冬奥会的入场券。那么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呢，朝韩两国代表团曾经在开幕式上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并且在冰球等项目当中联合组队参赛啊，也希望能够借奥运推动民族和解，成为奥运赛场的一段佳话啊。相信呢类似这样的这一幕哈，希望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上重新上演，他也挺期待的。说今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哈，尤其到北京冬奥会召开之前，有好多活动将会陆续登场。到时候呢，相信中韩两国的民众都可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活动成果。 另外今天的美国男篮在奥运会热身赛中呢，83-91输给了澳大利亚，遭遇到热身赛的两连败。美国队呢只有3人得分上双，利拉德拿到全队最高的22分，三分球呢11投6中，杜兰特拿到17分，比尔拿到了12分。澳大利亚队的帕蒂米尔斯呢砍下了22分4次助攻，英格尔茨贡献了17分。美国男篮遭遇到队史第一次热身赛两连败，之前呢是87-90输给了尼日利亚队。 嗯，和尼日利亚的比赛呢，这些超级巨星的防守就相当的懒散，丢了46个篮板球，而且也让对手投进了20记3分。那今天面对实力更为强劲的澳大利亚队，波波维奇对首发阵容进行了调整哈，他撤下了上一场首发的阿德巴约和塔图姆，让格兰特和格林来搭档球队的4-5号位。变阵之后，在上半场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的。半场结束之后，他们成功的将对手的半场分压制在37分，带着9分的领先优势结束的上半场的比赛。不过休息之后哈，澳大利亚队就利用顺畅的团队篮球将比分慢慢的追上来了，尤其在第三节节末的时候打了一个19-6，就把美国队给打懵了。反观梦之队呢，也只能通过个人表演哈，像比尔、塔图姆、利拉德以个人的单打去完成得分，所以没有办法跟整体上的打得比较出色的这个澳大利亚队来抗衡。毕竟他们阵容当中还有在美职篮跻身防守第二阵容的塞布尔，包括像经验丰富的英格尔斯以及米尔斯，所以说打起来挺费劲的。那随着杜兰特的运球失误、塔图姆的三不沾、格林的传球失误，美国梦之队啊83-91输了球，那这也是他们热身赛的两连败。 所以说美国梦之队呢，赢球不是新闻，输球是新闻， 可不是， 包括在热身赛两连败啊。 嗯， 另外呢，巴西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男子和女子排球队昨天呢登上前往东京的航班，他们的目标呢都是夺冠。男排的主教练雷南今年呢4月份感染了新冠肺炎，一度要靠呼吸机来维持，最近刚刚病愈啊。按照医生的建议呢，雷南已经在11号出发前往东京，和他同机出发的还有皮划艇、男子手球、游泳、乒乓球、帆船和沙滩排球的运动员和教练组的成员，和排球队一起出发的呢还有拳击队。 23岁的里约青年卢卡斯·沃特因是巴西奥运代表团当中的赛艇选手，当然他的职业是一个外卖小哥，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哈。从小就家庭离异了，所以他是在妈妈和外婆的养育之下长大的，他现在已经担负起了家中的生活重担，除了这个自己平时训练之外呢，还出去送货，同时还在海滩上当桨板教练，还卖蛋糕，所有这些啊，这个工作都是为了能够保障家用，同时能够让自己得以保持训练哈。 哎呀，生活非常艰辛啊！据说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要训练6个小时，而且每周7天从不间断。在训练间歇呢，还在一家电子产品维修点工作，同时还帮助母亲送外卖啊。 嗯，所以说这样的励志故事哈，让他呢在8年前就加入到了里约的一家赛艇俱乐部。他获得过88个全国和世界冠军，他还是第一个能够登上世界青年锦标赛男子单人双桨项目领奖台的拉美的选手。 他曾经代表巴西队参加过几乎所有级别的赛艇比赛，包括双人、单人、4人和8人级别，但主攻项目的是单人双桨。他的第一次国际大赛呢是在2015年，当时就拿到了3块奖牌。而且介绍当中呢还提到，他也曾经像一些青少年一样天天宅在家里，喜欢打电脑游戏。14岁的时候，一个朋友带他认识了赛艇这项运动，没想到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呢，进步非常的快，而且取得一个又一个冠军哈。 嗯， 这个运动改变了人生。 对，3月份他就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券。他说：“我在 成年组第一次比赛，成绩应该是在世界前十二，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这个小伙的故事真是太励志了哈。 对，另外呢，网球方面呢，最近呢，世界排名第五的安德莱斯库决定退出加拿大网球队，尤其是这是奥运网球队，他是不会参加的。这也是继沙波瓦洛夫之后又一位退出东京奥运会的加拿大网球名将。目前的网球名将纳达尔、小威廉姆斯、蒂姆、沙波瓦洛夫、加斯奎特、肯宁等人都已经确认缺席东京奥运会。刚夺得个人生涯第20个大满贯冠军的德维科维奇也对出战奥运呢表示了一个不确定的态度。 对，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了，他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呢，还在考虑当中哈。不过昨天 ATP 已经宣布了，目前领跑积分榜的德约已经入围了年终总决赛，这是他第十四次获得年终总决赛的资格。在温网之后，他的冠军积分呢是7170分，大幅领先排在第二名的西西帕斯。 那么他的对手贝雷蒂尼今天呢，在这个温网当中输给德约科维奇，摘得男单亚军的意大利的网球运动员，和在欧洲杯夺冠的意大利足球队的成员一起接受了意大利总统和总理的接见啊。意大利那边呢是在欧洲杯夺冠，那么贝雷蒂尼呢是在温网当中输给了小德。 那说到欧锦赛，英格兰的主帅索斯盖特已经确认了自己将会继续担任英格兰的主帅，说我不想做出太长的承诺，我也不希望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继续，我还是希望带队参加卡塔尔世界杯，我们在四年的周期当中还是取得了进步。 英格兰队点球大战输给了意大利，失点三将拉什福德、桑乔和萨卡的社交媒体呢是被愤怒的球迷淹没啊，其中不乏某些种族主义的攻击。作为法国国脚的曼联中场博格巴向这三人予以了声援，他说，我为你们骄傲，你们有勇气站上罚球点，你们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伙计们请昂起头，为信念而骄傲。 今天马竞官方宣布，阿根廷球员德保罗正式加盟，签约5年的时间。出生于1994年的德保罗，此前是效力于意甲的乌迪内斯司职中场，他能力挺全面的，攻防两端都有出色表现。刚刚结束的美洲杯上，他帮助阿根廷赢得了冠军。 今天的国际米兰官方宣布和28岁的葡萄牙中场若奥马里奥达成一致，双方终止了合同啊。根据报道，马里奥接下来呢将和葡萄牙的另一支豪门球队本菲卡签约。 意甲联赛官方公布了2021-2022赛季意甲联赛的开赛日期，新赛季呢是当地时间的8月22号开始，然后在明年的5月22号结束。具体的赛程安排呢要在7月14号全部提交确认。 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中国冰球至今不足100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3年全国首届冰上运动会召开到现在，中国冰球运动走过了64年的发展道路。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呢，是中国冰球历史的元老级人物，他叫陈生亚。 我叫陈生亚，是齐齐哈尔的第一代冰球运动员，也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代冰球运动员。 1953年，黑龙江省的省会还不是哈尔滨，而是齐齐哈尔。正在上中学的陈生亚被选入了黑龙江省的冰球队，那时候冰球刚刚传入中国，打冰球的人比较少，条件也十分有限，省里能给冰球队最好的条件就是给他们修一块冰场。 我们齐哈尔冰球队54年建队，55年就建了这个门前的冰球场，从那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冰球场上训练，那时候我们就16、17岁。 齐齐哈尔成立冰球队的原因是要参加1955年初举办的全国冰上运动会，那时候一个省能有一支冰球队是一件非常受人关注的事情。 我们训练的时候对齐哈尔市影响特别大，周围都是观众，当时那个小贩卖东西的到这儿也得停着看球。 和现在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冰球运动员都是不戴头盔的，不像现在装备这么齐全，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运动员。不戴头盔并不是规则上的规定，而是大家买不起昂贵的装备。第一年齐齐哈尔球队的成绩自然也非常不理想。 当年的 速度滑冰已经很发达起来，冰球呢是头一年组建，速滑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得了两个奖杯。我们冰球队就是这一次让哈尔滨给我们出战就打了39-0。 虽然输了球，但是这支球队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他们拨款给冰球队买了6个头盔。之后冰球在齐齐哈尔逐渐发展了起来，很多学校和企业都有了自己的冰球队，齐齐哈尔冰球队的水平也迅速提高起来。 10年愿望构建，在1962年我们战败了哈尔滨，并且取得了全省和全国的双料冠军。 现在那块曾经给陈生亚他们修建的冰场依然在给新一代的冰球少年使用。陈生亚和冰球半个世纪的缘分还未停止，更多的冰球人已经开始了新的征程。现如今中国冰球也逐渐和国际接轨，他们也开始走出去，放眼望世界。 今天我们说哈，北京申奥成功20周年的日子，很快东京奥运会就要来了。我看到武大靖刚刚发了自己的微博哈，19.87.321，还有10天，东京奥运会就如期而至了。每一位运动员，每一位在自己理想路上的人，恐怕每分每秒都在准备这样的倒计时。逐梦的过程中，也是一点点的蓄力，期待东京奥运会，也期待着同样转眼而至的北京冬奥会。助力每一个奋斗不息的你，朝气向前。 北京二这位朋友呢，在聊天室里还说呢，说20年前就4个字儿，北京赢了。 对，凯哥说20年前的今天，北京申奥成功，这20年啊，真是啊，我们成功了，而且还举办了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我马上就要迎来2022年的冬奥会了，加油中国，加油北京。 用户8216这朋友说，想想呢有点遥远，说这些年来北京的变化太大。 是， 其实呢我不知道是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啊，还是作为一个新北京人，其实如果从2000年或者2001年作为一个起点的话呢，就在这20年间，北京的变化那是日新月异，天翻地覆， 真是一句话两句话概括不了的哈。 就是别说别的，就从我坐的公交车变化就特别的大， 还是4个轮， 条件就越变越好，而且线路越来越多，出行的公共交通是越来越方便。 人老了，弦儿也弹不准了。这朋友特逗，说祝贺北京申奥成功。你看，我收藏了一张图片，当时啊拍的，这是人民日报的一张号外哈，北京申奥成功。那个时候这么年轻的脸庞，应该是大学生哈。这20年过去了。这应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是一位成功的大学毕业生， 怎么着也得有俩孩子了吧现在。 另外看到我们在这个荣成斋啊互动环节当中说了，萨老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哈， 确实是这个怀念他老人家啊。 好了，也感谢大家的分享，20年过去了，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中国的变化，北京的变化，您身边的变化。那很快东京奥运会就要到来，我们期待着， 一切美好还在未来。 今天节目到这儿，接下来是走进冬奥会， 再见。 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